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台湾黑白讲。今日除咗有我啊，杰拉德之外，仲有老拍档啊。 系，大家好，我系老温啊。 系啦，咁啊，今日就我哋两个啦。咁啊，今日开始咧，我哋呢个节目咧就由30分钟改为20分钟，咁就唔使大家次次即系咁长咁闷，听成30分钟咁，咁啊轻松20分钟过下瘾，咁啊亦都可以多少少了解下台湾嘅嘢啦。咁今日想讲同大家分享嘅嘢咧，大家都好多人问嘅，同埋都真系好重要，亦都好多人想知嘅，就系搵屋啦。咁搵屋其实系分两个啦，一种就叫租屋，一种就叫买屋啦。咁正常嚟讲，嚟台湾多数系租屋先噶啦。咁当然亦都好多香港朋友好有钱嘅，一嚟到先买几间先嘅，咁嗰啲就例外啦吓。咁啊，即系普遍都系租屋先嘅，咁啊了解咗个情况，先至再进一步啦。咁啊，当然买屋我哋稍后亦都会再讲嘅，因为我哋都有租屋买屋嘅经验， 经验都有 啊，咁可以逐样嘢分享翻啦。咁啊，先讲租屋先啦，因为呢个真系普遍都系嚟租先嘅，同埋我哋之前嗰几集都讲过，其实嚟台湾多咗，最好系租下屋住下先啦。 系啊，我都建议先，即系因为你好多地区啊，每个地区其实啲差异化都好大嘅，即系每个可能生活工机能啊各方面都好唔同嘅。咁我即系我都建议咯，即系你先揾咗个你觉得诶唔错嘅地方，即系租个地方嚟观察下先，租佢一两年嘅冇所谓啦，系嘛，系咯。 同埋就算我自己经验，我上一间屋，其实我重返台湾啊，就租过两次屋嘅啫，即系第一次就系一嚟到冇耐啦，租过嗰间，咁嗰间屋有啲嘢嘅，咁。即系讲真，如果你唔知嘅，你买咗咁你咪焦头痕咯。你知台湾要换楼唔系咁易啊嘛，你卖出好难搞。咁所以有啲嘢咧，就或者迟啲有机会先分享翻啦。有啲系可以以下分享，即系嗰段片段其实可以放喺呢个灵异节目嗰度嘅，你大家明啦。但我都住咗两年几，同佢都相安无事，但系就有啲嘢啦，总之。咁啊，咁今日唔系主题讲灵异节目啦，咁 将来开新节目先讲咯， 系啦，或者讲下灵异嘢啦，咁啊先讲啦，咁啊搵屋啦，其实咁嚟租屋，咁第一样嘢梗系搵屋先啦，搵屋之前咧仲有一样要做嘅，就系最大嘅决定啦，就系你拣边度住先，台湾好大噶嘛，台北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咁，甚至乎有啲住到台东啊、花莲啊都会有嘅。即咁多个地方你揀边度住。呢个其实我哋之前都大概有讲过下嘅每个城市嘅嘢。咁呢度我哋今日就唔讲呢样嘢㗎啦。咁你自己去选择鍾意边度啦。咁缩细嘅范围一个市其实都一样唔细嘅。都分好多个区嘅，你边区边区呢，其实我哋亦都有试过讲过两集啊三集。一次系讲台北啦，一次讲桃园啦，一次系讲台中， 台中系 台南未讲， 未讲啊， 未讲过，未揾到个台南专家上嚟讲嘛，咁我哋费事喺度狗吹啦。 好似上次咪提嗰啲当地嘅，譬如好玩啊，好揾嘢食啊嗰啲地方咁样噶，好似 啊台南好似有提过， 台南有提过， 玩就只要你去过都可以分享嘅。咁但系在地住嗰啲咧，其实台南朋友我哋好多，不过就想揾翻个香港人讲咧，大家亲切啲啫。如果真系揾唔到，先揾台湾人啦。吓咁啊！咁个区嗰度咧，其实我哋都分享过噶啦。咁除咗区之外，呢啲你自己要决定啦，住边区。因为好多 group 友咧，其实好中意问一个问题嘅，一上到群组就问：我谂住迟啲去台中住，又或者我谂住迟啲去新北住，边区好啊？咁其实呢啲问题咧 都几难答啊， 唔识答噶。即系等于我一个台湾朋友而家去香港住啦。喂，我谂住下个月会移民香港，咁我香港住边区好啊？ 山顶啦，梗系跑马地啊，咁噶系嘛？ 见到啊嗰啲，或者咩？而家好兴个咩长洲啊？ 吓，搭营嘅啫，嗰啲嘢露营 嘅 啫。 咁所以你点答咧？ 唔系每个人嘅需求唔同嘅，其实真系即系可以即系使好多钱嘅，或者可以节俭啲嘅。咁每个区嘅物价又唔同，每个区嘅特色又唔同，气候又唔同，即系好难咯。 佢你中意豪宅区嘅，咁就拣豪宅区；你中意热闹啲嘅，就拣啲市中心啲嘅；你中意清静啲嘅，搞啲郊区嘅。 郊区嘅系， 即系其实系冇定咩叫 好。有啲人唔中意揸车嘅，可能就近啲公共大即系大众运输啊嗰啲地方， 地铁站或者巴士站啊咁。 系好唔同， 所以呢啲 你话边区好呢，讲真我从来都唔会答嘅。因为我唔识答你呀，唔系话串或者咩。咩叫边区好啫，咁你想点嘅，你写晒你要求。因为你系咁，我而家想要点点点，我老人家我细路仔或者我要啲乜乜乜，咁大概先可以答到你啫。你就咁一个边区好喎。咁有啲人亦都唔理咩住嘅，可能佢就係觉得喺呢区可能升值快喎，有机会升值喎，咁可能佢都觉得好好㗎。係 冇错。 所以冇得讲，虽然台湾楼而家想升值都唔易㗎啦。 都有少少跌添，我諗住好似。 未跌啦，一直都。咁就因为台湾亦都啲楼价唔知，即其实就唔係癫嘅，所以就好难会大跌。同埋亦都唔係话好多人好等钱使嘅，但微跌呢个现象系 有嘅， 都好普遍嘅啦，而家已经、 有 嘅，系啊，因为经济又冇问题啦，亦都冇人食住，同埋再有长远嚟讲，其实都系会跌嘅，最主要、因为人口下跌啊嘛，一个减少紧人口嘅地方，嗰、那个地方嘅楼价边有得升咧？香港之所以升到砰砰声，系因为人口不断增加， 增加系 啊，呢、這个先最主要原因啊嘛，咁需求大啦，自然楼价升噶啦，咁但系台湾唔系咯，下跌。下跌紧啊！啊，再除非佢有一日突然间话宣布大陆人可以 嚟台湾买楼， 吓、申请移民嘅或者点样啊，咁啊可能 会 有 机会 升嘅、可能啊，咁啊呢样嘢就唔知啦。总之目前睇到咧，人口系下跌紧嘅。咁、啊，今日其实唔系讲楼市啊，今日讲搵屋啊。咁啊，讲到搵屋，嗰、个搵屋咧，其实应该系点搵咧？嚟到之后， 嚟到之后。我分享一下我自己个人经验啦，其实我啱啱嚟到台湾，即系廿几年前嘅，其实嗰阵时，咁我嗰阵时谂法咧就系、其实我即系主要系读书啦，咁其实最关键嘅时候就系、我嗰阵时读书系固定噶嘛，喺台北啦，侨大啊嘛，咁读完一年之后咪分发嘅，其实我分发之前咧，我就已经开始就系想搵个地方，即系读书啊或者居住啊唔错嘅。咁我就利用即系未分发之前咧，就每个地方都行下， 同你一齐 系啦，你都会同我一齐嘅。咁譬如即系顺便搵下学校嘅环境咧，了解一下啦， 睇啲女仔靓唔靓。 系啦，吓咁唔系，咁嗰啲其次啦，呢啲啊读书紧要啲噶嘛，嗰阵时比较单纯啲嘅。咁啊开头咧就譬如北部几间大学，可能附近我都周围行下睇下嘅，譬如嗰啲生活机能啊、饮饮食食啊、交通啊各方面咁样嘅。台北睇完啦，跟住落去台中。台中再睇下，佢个建设环境啊，居住嘅环境啊，点样嘅？跟住又落到去高雄、台南咁样，即系一路落去咁比较下咯。 我记得高雄中山大学我同佢一齐去嘅， 系咩？ 当时 中山大学好浪漫噶，都 好靓噶嘛， 好靓海边嚟噶，系唯一对正海边嘅学校嚟，好正噶。咁最后咧，我就嚟到台中之后咧，就睇啱嗰间学校咧，就好正，即系成个环境系一个大花园咁大。草坪咁样嗰啲地方咧，系嗰阵时号称系全台湾最即系面积最大嘅学校嚟噶嘛？ 唔系最靓咩？ 都算最靓噶啦，佢喺个半山腰上边嘅，几靓嘅。咁就当然即系睇到个学校环境好正啦，学校宿舍又正添啦。跟住加埋咧，佢周边咧其实都有啲居民住噶嘛，咁啊都好热闹嘅，嗰度有个小夜市嘅，其实吓。咁、其实喺台湾算系第即系台中算系第三、第四大夜市啩，应该算系属于。 是当年嗰、那个， 当年咯，系咯，系咯，当年啦。 学校住嗰个嗰个 啊，系啊，开埋饼都唔记得个东海嘅别墅嘛，嗰度吓东海啦。咁就再加上就点咧？因为台中当其时感觉个气候啊，系非常一流。 不补充句先，当年系咪有逢甲夜市噶？ 未有逢甲夜市，我唔 冇夜市， 唔系几印象深刻。 嗰度有得去唱 K， 有成有得玩嘅，但系 就冇热闹嘅。我记得嗰阵时。咁但系东海嗰边已经有形成， 东海就非常热闹， 系啦，一条街噶啦，夜市嚟噶啦。咁尤其是最主要一个考虑点就系气候好啊，台中。咁我当其时就决定咗搵台中，同埋去读呢间学校，系啦。因为台中好处就系中部啦，去台北又近，落南部又近，即系交通系属于中间啦喺台湾，同埋气候咧系，我觉得系冬暖夏凉噶，其实。 嗯。 即系唔似台北咧，冬天又湿又冻嘅，咁热天就热到爆啦，台北都系。咁南部咧就系热天热到出汁嘅，即系好似火炉咁嘅，吓、啊。咁当然冬天你冇咁冻啦，冇咁冻啦。当然，但系我都怕热嘅，其实。即系同埋南部嘅气息咧，系同中部同北部唔系咁同嘅，即系比较系偏少少咯，对我嚟讲。 咁我就揀咗中部。咁当其时当然系住学校附近啦，即系啱啱可以出嚟搬出嚟住嘅时候。咁啊，就算毕咗业之后，我都系揀学校周边嘅，因为比较熟悉啊。吓，咁啊，同埋其实住学校有个好处嘅，就系因为佢哋学生区嚟噶嘛，咁啊饮食啊， 好平 价，乜都平啲嘅，即系硬系平啲嘅。你譬如你整个眼镜啊，啊买个面包啊，都平过出边好多嘅，即系好多笋嘢嗰度咯。咁、我都建议，譬如有啲啱啱嚟嘅香港人，譬如你可以去观察，即系譬如呢个地区嘅环境嘅话，你都可以搵啲学校学，即系学生地区，即系住下。咁即系我会觉得有好处咯，第一可以悭到钱，又可以同啲学生话唔定可以交流下嘅，系咪先？咁啊，自然咧，你可以嗰一区咧，慢慢你又熟悉之后咧，你就会知道啊，附近系咪仲有啲区好啲啊？点你咪可以慢慢去了解咯，吓、啊。咁我而家都系住紧，其实都离学校唔系太远，讲真，都系嗰个附近冇几远嘅啫。我连公司都喺嗰个附近嘅，其实而家咁变咗系一个地缘关系噶啦，熟咗之后就系咁样咯。即系我嘅经验系咁样， 我都系住附近。 你好耐都喺附近， 一直黐住学校唔系好远啦。 其实黐住学校有个好处嘅，因为你譬如礼拜六日咧，你有细路哥又好，有老人家又好，咁大家学校里边又可以自由出入噶嘛。 嗯， 即系外来嘅人都可以入嚟嘅，其实即系唔系揸车咧，即系行入嚟啦。 嗯， 哇，咁靓嘅一个大花园，散步又有好多运动设施，打篮球、跑步又得。我觉得好正咯呢啲。 不过咁，最近我都唔想揸车入去学校咯。 诶、欸，点解？ 好难搵车位，我发觉。 哦，而家多咗人入去。 系、哎，唔知点解咁多人嘅，停车都停唔到嘅。谂时有时带啲 group 友，我嗰阵时咧，前两年都会食下雪糕啊，咁好开心噶嘛，饮、哦、下奶饮下， 喂下牛啊， 好开心。但系竟然系冇位停车嘅，咁啊乱停咯要。 依家系旺咗啲嘅。 系咯，好多人。 因为其实你台中又好，台湾其他地方咧，未必揾到咁类似、咁完整嘅一个地方。 因为我哋学校啲所谓校友咧，可以揸车入去噶嘛。 系。 咁其实年年都有一批嘅校友噶嘛，咁所以越嚟越多人啦、哦。我谂唔知系咪咁啦。都近呢两年已经，我觉得系负荷唔到啦。 嗯， 啲冇位嘅。 咁你唔揸车，你搭巴士都得。 所以搭巴士入， 巴士可以直接入去噶嘛？而家 系啦，几鬼正啊！ 咁入到去可以玩，又可以各样，我觉得 OK 咯。 咁啊，呢、這个就阿老温经验啦，呢、這个最基，即系佢当年啊。 即系我系针对我搵学校，咁啊住学校附近范围、开始再去搜索其他区域咁样咯。 系啦，咁啊，除学校区之后，其实仲要睇你哋有咩需求啦。头先所讲，譬如我想好热闹啲嘅，甚至乎我中意夜市，我中意日日内食夜市，咁你咪搵夜市附近咯。 夜市附近咯，系咯，系咯。 咁你可能嚟翻工嘅，或者点样，可能又要近翻你工作地点啦。创业都系噶，你嚟做生意嘅，咁你个铺头喺边？咁你其实 住翻附近都 最好系住附近。虽然你可能话，我喺香港搭车翻工都成个钟啦，其实冇乜所谓嘅。不过嚟咗台湾就好似啲人唔系好中意搭，即系佢哋30分钟之内已经系极限嚟嘅。我发觉佢哋翻工嗰啲，咁所以。我唔知啦，虽然我以前住西环喺荔枝角翻工都要成个钟头㗎呢个交通时间。咁我哋真係冇乜嘢㗎，但嚟到呢度就唔想咁烦嘅。 咁嘥嗰啲时间。 係啊，我啊十分钟之内最好行到去开工添。係。所以我而家做嘢就网路啦，如果做电视咁即係上台北啦，呢个冇办法啦。咁但基本上我而家主要工作都喺屋企㗎嘛。咁所以呢我就唔需要特别就囉。咁如果你哋个铺头喺边度？你咪最好就翻嚟公司，唔好咁远啦。 不过我记得嗰阵时咧，我哋搵屋好似系搵啲街招 嘅。我哋嗰阵时系搵街招， 即系好多房东咧系会贴喺啲电灯柱啊，跟住话啊有套房啊，点样即系打电话去约佢睇咁噶嘛。但系而家反而系咪好多变咗系嗰啲房屋仲介包咗咧？好多 一嚟系仲介啦，二嚟上网啦， 系、上网方便。 好多人都话嚟上网睇啊，咁其实。但上网你知网上乜嘢都有㗎嘛，有真有假㗎嘛，好、多人 影嘅相唔知真定假呢， 係啦，好多人假嘅。 佢譬如有10间8间屋，咁我搵最靓嗰、那个 view 嚟影，但其实即係可能你可以租或者去买嘅，即係嘅个位置未必咁好嘅，咁都係要实际去睇好啲。 係啊，咁你譬如你上网买嘢咁。其他嘢又讲，咁有啲咩赞数啊，或者优啊、劣啊，咁有得评分噶嘛？你买嘢都会拣啲90几%嗰啲好嘅，反正你屋嘅冇呢啲，因为一生人唔通你几百间屋等住买咩？有几多人俾得个赞你啊？你可能得一间屋买嘅啫，咁你系唔会有呢啲咁嘅好唔好嘅评语噶，所以你系好薄嘅嗰啲上网， 咪都系要实际去睇嘅。 我觉得上网系只能作参考或者个联络问问。 咁其实而家好多所谓仲介咧都已经上网噶啦、嗯，即系佢根本就做紧即系仲介，即系地产经纪啊，香港嚟讲，即系地产经纪自己订上网噶啦。咁、嗯、你联络咗，其实即系一样系地产嘅啫。 系 咁何不直接去揾地产咧？ 不过而家好似台湾最 hit 有一个网站系可以。搵租屋啊，搵楼买楼都好方便噶嘛。 其实都好几个， 大家都知道 啦。不过有一个最出名啦， 五九一啦， 系啦，五九一最出名啦， 大家都会上去睇嘅。但系最近都要注意，即系唔系最近呢几年都系好多嗰啲系佢其实唔系房东嚟嘅，好多都系仲介铺啲嘢上去嘅、嗯。所以你最后联络咧，变咗佢系一个仲介嚟，你都要问清楚咯。 系啊，咁当然亦都有啲业主自己放嘅。咁但系我有朋友嘅经验咧，即系放楼嗰、那个，即系放租咧，最迟先放五九一嘅。 哦，点解咧？ 佢会先放大厦， 哦， 楼下， 哦，即系揾咗自己 啊，揾咗附近先，可能 先咁样， 咁、 哦、 亦都或者跟住先会揾中介，最后先放五九一嘅。我亦都有啲咁嘅业主朋友啊，咁、 嗯、 其实所以咧，佢揾屋咧，其实可以直接入大厦问嘅， 即系管理处 问管理处， 有 问管理员， 嗯， 喂，呢度冇屋租啊，咁之类，或者直接睇个告示板啊。 啊，系啊，系啊，佢哋本身住户 大厦嘅告示板 可以贴 嘅， 系啊， 又或者社区嘅告示板啦，里长有个咁都话有啲人会贴喺嗰度嘅， 咁就悭咗啲仲介费啦，悭咗月租啦嗰啲咯。 啊，理论上咁啦、 嗯， 不过其实即我都建议嘅，就算你自己去联络到业主咧，其实都建议啦，因为大家唔熟嘛啲嘢，都揾翻个地产经纪帮你跟翻啲文件好啲嘅， 嗯， 因为佢会帮你可以 check 翻系咪业主啊， 签约啊，收订 啊各样啲， 咁有条茂利攞条锁匙。喂，佢未必系真系业主噶嘛，可能呃你嘅啫嘛，佢可能佢系租客嚟嘅啫。 哦，有噶。 咁佢都可以呃你签份，咁你俾晒啲钱佢，然后最后原来佢唔系业主嚟嘅，咁咪濑嘢咯。 咁所以建议都系开头都系揾仲介去帮下手， 仲介 安全啲。 就算自己揾到屋，都系揾翻个仲介帮你跟啲嘢。咁、 啊、 当然你俾钱啦，咁但系俾得安心啲咯。 同埋可以倾嘅，其实嗰啲佣咧，你如果系净系即系叫佢。跟下啲文件嗰样咧，话唔定收啲佣会低啲都。 系因为佢唔使带你睇几廿间屋， 唔系啲佣系可以倾嘅，我知道。 系啦系咯，咁起码佢帮你 check 间屋系咪个业主啊？虽然话可以去嗰个咩土地咩鬼嘢啊嗰个，即系我都去查过噶啦。 嗯， 去查咩 地政署嗰啲啊？ 土地嗰、那个咩藤本啊？ 啊， 我都下唔记得咗个名啦，嗰啲名好鬼难记啊。总之就去查翻系咪业主嘅，同埋用途啊嗰啲嘢。因为我嗰阵时球场俾人冚档之后咧，我成日走呢啲地方已经专家嚟噶啦。不过已经几年啦，所以好似唔好记得啲名。喺地政咩事务所好似系叫嘛，即系类似嗰啲名啦。所以系你自己去查，其实都好烦。就算你查得出嚟，你都唔同佢哋识睇噶嘛。 嗯嗯， 十遍都写好多嘢个咩几多号咩几多段，同埋政府写嗰啲地段同你真系地址有啲唔同噶。 嗯， 系啊，所以咧，我哋唔识睇嘅，其实 要真系要查清楚， 所以揾专业人士去跟一跟。咁你话哇，啲仲介都唔知佢好唔好咁，所以咪揾啲大公司咯，嗰啲即系比较大规模啲嘅职业。 大公司应该比绝对冇问题。 系啊，揾佢帮揾佢个员工帮手系帮你 check 晒。 嗰啲唔敢做啲 系咯， 偷鸡啊！ 大公司嘛， 大公司 咁帮你 市添啊！佢哋 做埋租约，咁亦都系公平嘅租约啊嘛！咁唔使你又可以又唔使 放心啲啦， 俾业主呃你啊！咁所以系稳阵啲嘅。虽然系要俾啲钱，咁其实调翻转，你喺香港租屋，你都揾地产经纪帮你搞噶呢啲嘢。 系好少自己去攞去咩楼律师楼又签啊，各样咁烦啦，系咪？ 唔会自己就拎去咩噶咩打嚟印啊嗰啲，你唔会噶嘛？ 俾钱人赚咯。 咁同埋租约签完之后，仲可以去公证法院嗰度公证嘅。 嗯嗯。 咁呢样嘢应该地仲介都可以帮埋手嘅。系俾钱嘅啫，反正、嗯、即系类似啲嘢，咁你咪安心咯，乜嘢都做晒。咁呢个系初步。揾屋要 注意嘅嘢咯， 吓嘅途径啦。 咁仲有啲其实仔细啲嘅话，仲有譬如你揾嘅楼， 仲好多嘢嘅。 有边几种嘅类型嘅楼啊？有啲系平房啊、别墅啊，定系大楼啊？咁呢集应该讲唔完啦。 呢集讲唔完噶啦，就留翻下一集啦。呢集就最主要就话你先拣咗咩区先，你嘅需求，然后揾啱个区就最好自己行下，行下问下啲管理员。 嗯， 或者睇下啲街招啊，边度边度出租啊，咁啊可以问下。 系， 咁问晒之后咧，就最好揾埋个地产经纪去帮你加间，一齐睇一间屋，帮你做租约或者帮你公证埋，咁啊帮你 check 晒啲嘢，咁咪会安心啲咯。虽然俾啲钱佢赚下，咁正常嚟讲都系，就算系佢帮你揾屋，都要一个月 租金嘅多数都 系一个月。 咁其实台湾租金又唔贵，我谂万零二万蚊，其实俾人赚下钱，帮佢安心嘅都冇乜所谓嘅。当头先老温讲，仲可以讲价啦， 可以讲价 吓。咁啊，即系睇情况啦，睇你自己认为啦，系咯。咁啊，今集差唔多啦，不如我啲集未讲完嘅， 仔细啲下一集啦， 下集继续啦。 好， 好，拜拜。